送，十点半的飞机它在等候，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流，我必须要走，要记得 我们的故事真正难忘，太多的回忆和希望，不管再有 才能让时间倒流，每一分每一秒都珍重、yeah、 不停的手不愿放松，十点半的飞机它在等候，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流，我必须要 是新发地大石桥市场音乐节，十一长假让您从早嗨到晚，视觉、嗅觉、听觉、触觉的再次震撼相聚。咨询电话：387-7772。 奔驰车主注意了，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十点哦。预约晚间时段，不仅更灵活便捷，还有更多优惠呢。详情致电010-5798-6688。记住，事故维修选花香哦。

云飘过我寂寞的星空，覆盖着你无意间刻下的伤口。秋雨淋湿我痴情的心底，洗去了你曾经付出的温柔。青山在不动千古的离愁，无言的我恐怕忧伤的泪流。流水带走了从前的光阴，我们彼此握不住情缘的手。远近的时候，痛改你被最后的伤心酒。别再说些关于抱歉的话，我真的不想听你编织的理由。我和你分手在远近的时候，谁对谁错，何苦再去追究。多年以后，如果有缘再相遇，请你记住，别为我频频回首。 什么？无需勉强的安慰我，说奇怪。 知道。